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邵月本来跟乌云闹着玩，没成想引出了乌云那么一番话来。想到乌云到部队一年多，一直是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心里什么也不装，如今刚一结婚，就像一下子成熟了，心里装事儿了，知道替首长负担了。邵月这么一想，一下子严肃了，心里也有了一丝怆然的沉重感。邵月轻轻地点点头说：“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首长的，有我在他身边跟着，我保证有100个枪子儿，也用我身子顶着，半个也落不到首长身上。”乌云急得直跺脚说：“小邵，你胡说什么？我挂记着他，我能不挂记你？你不也是我的好同志、好兄弟吗？我不要谁替谁挡，我不要枪子儿落在谁身上。我要你们好好的，都好好的，谁也别出事儿。我要你保证，下次我见到你们，你们还是你们，一根汗毛也别少了我的。”邵月愣在那儿，眼圈红了，好半天才用力点点头。小屋，你的心眼儿真好。当下大家说了一些辞行的话，关山林和乌云两个人反倒没有捞到机会说更多的，也是人太多了，众人面前想说的该说的都不是机会。就这样大家分了手，关山林带着邵月、晋中人骑马回驻地去了。乌云由张如平安排派人送回牡丹江，只是乌云有话在先，送只送到市里，到了市里他就自己回学校。这么一决定，大家就此告别，分头离开了军区。送乌云的胶皮轱辘大车先驶出了屯子，那时候北满的形势好转，土匪基本上不闹腾了，路上安全，就没有安排人送，大车上只坐着乌云一个人。马车缓缓地驶出屯子，拐上了官道。车夫疼爱马，有着马的性子小跑了一阵，胶皮轱辘碾得官道上的积雪咯吱咯吱地作响。太阳很好，高高地挂在天空，使天地间的一切都发出了耀眼的光亮。官道两边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和桦树，在微微的小北风中抖色着稀薄的树枝，像是在对乌云做着恋恋不舍的告别。乌云坐在大车上，看着屯子渐渐地远去了，先有了一种淡淡的怆惘。他想把这种怆惘赶走，却没有成功。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乌云抬起头，扭转身子往后看，看见屯子的方面出现了三个黑点，那三个黑点迅速变大，成了三匹骏马。他看见头一个骑在马上的骑手，正是高高大大的关山林。乌云的眼睛 一下子潮湿了。关山林带着少月和晋中人两个人，本来走的是另外一条道，但是走了一会儿，关山林突然勒住马，什么话也没说，调转马头就朝乌云离去的方向追去。少月和晋中人也跟着上来，他们追上了乌云坐着的大车，三个人三匹马，在蓝天白云之下绕着大车转了两圈。关山林披挂整齐，在那匹枣红色的关东大马上显得威风凛凛。马绕着圈，他的目光却始终只在乌云的身上。乌云将手撑在车板上，也始终绕着圈的看着枣红马上的那个人，这样什么话也没说，又送出很远一程，然后三匹马离开了大车，朝另一条道上奔驰而去了。马蹄扬起的血迹在空中洋洋洒洒，好半天才落尽。乌云当天就赶回了学校，结婚的事自然是嘴严，一个字儿也不曾向人透露。白淑芬还问过乌云回部队做什么去了，乌云想编个谎话把事情掩盖过去，但是他一向没有说谎的经验，吞吞吐吐半天没有把谎话编出来，反倒闹了一个大红脸。德米在一旁说，白淑芬，你问他做什么，部队上的事情有多少都算是机密，你一个老百姓你问不合适。白淑芬说，呵，我问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是部队上的人，我总还是党员吧。德米说，党员你得讲个组织纪律性吧，党员更不能包打听。乌云告诉咱们的他自己会说，他不说就是亲爹亲妈也不该问。白淑芬想了想，德米这话也对，就不再问了。乌云解了围才松了一口气，他向德米投去了感激的一瞥，然后走开去做自己的事了。乌云表面上看去一切都很平静，跟几天以前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白天上课依然很用功，但是一到了夜晚，等大家都就了寝躺在床上，想着这两天的事情，自己稀里糊涂的结了婚嫁了人，好端端的一个快乐的女儿身就失去了，就算这事儿不给别人说，但必然自己已经做了人家的老婆，再不是原来的自己了。这事儿想起来真是有些不能相信，不过经过了这一场，乌云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伤感和委屈，有的只是对自己已经脱身给那个人的一些苦苦的记忆。乌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多的想起关山林的种种事情来，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的脾气，他的好处和坏处，他想尽可能详细的总结一下他所了解的关山林。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是自己的丈夫了，他这一辈子铁定要跟着他了，他不能不了解他。乌云在整个晚上都那么睁着大眼睛躺在床上想着回忆着，遗憾的是无论他再怎么想，他都无法搜索到他所知道的一个完整的关山林。乌云对关山林实在是了解的太少了。半个月以后，东北解放军总部下辖的东北护士学校来药科专门学校挑学员，乌云、白淑芬、德米作为优秀学生都被选中了， 转学到哈尔滨，作为东北解放军自己培养的医疗骨干继续学习。临走的时候，学校开了欢送会，为乌云等十几个学生送行。乌云他们向老师、同学一一告别，别人都向远藤薰一告别，唯独乌云没有去找他。后来远藤薰一挤过人群来到乌云的身边，把一个精美的笔记本送给了乌云。远藤说，乌云君，我们认识了一年，这一年来乌云君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真的很感谢乌云君，现在要分手了，我真是舍不得。乌云君的前程重要，我也不能说挽留的话，送给乌云君一个本子，衷心的祝愿你前程远大。乌云不知所措，接过烫手的笔记本，愣在那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然后逃进人群，远远地避开了远藤。12月份，乌云、白淑芬、德米到哈尔滨的东北护士学校报了到，学校重新分了班，乌云仍然学药剂，白淑芬和德米转到了护理班。战争的时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部队急需大量战场救护人员，白淑芬和德米都被选中了。乌云看到很多人被转到了护理班，他也向学校打了报告，要求调到护理班去。学校方面找他谈话，说他学习成绩不错，要求他仍然安心地在药剂班学习。不管在什么班，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东北护士学校和药科专门学校不同，是东北解放军总指办的，学校一切均按部队编制操作，校领导和教师也全是部队上的。领导既然这么定了，乌云纵有100个不愿意，也得按领导的安排执行，所以乌云仍然留在了药剂班。腊月时，晋中人到哈尔滨来看乌云。晋中人是受关山林的指派来的，一来给乌云送些日常用品，二来告个平安。关山林已经升为八师的副师长。关山林这个人一辈子不愿意给人当副职，曾经有好几次调他到副职的岗位上，他情愿不升那一级，也死犟着不干。这次实在犟不住了，才勉强上任，但前提是仍然带着他的老八团。那个时候主力部队师一级干部大多有车了，马用不上了，晋中人作为马夫也就失业了，他就改行当了勤务兵。晋中人对乌云说，部队在冬季攻势中很忙，几乎天天有仗打，不过跟入冬前不一样的是，现在战略上的优势基本上在我们一方，仗打得有条有理，差不多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后勤补给也上去了，打起了不窝火。关副师长这段时间累是累点，但是情绪很好，不怎么发脾气，有时候还跟下级指挥员开个小玩笑。比如有一次，他带着少岳、我跟几个师部的人下去到一个营里检查工作，那个部队刚打完胜仗，正闹着庆功呢，就麻痹了。关副师长不直接进去，领着我们俩悄悄地去村口摸哨，把累得靠在鸡窝边打瞌睡的哨兵绑了起来，抬到营指挥所去了。扫的那个营的营长和教导员恨不得踢那个倒霉的哨兵的屁股。乌云听得很亲切，很希望听晋中人多说一些，但是晋中人口笨，不像少岳那么会说。 乌云想问也不知道问些什么好。后来乌云问，他有没有负伤？有没有生病？ 没有，官副市长很好，就是到了市里以后，一般情况下捞不着上火线，前面枪一响他就骂娘，老是摔帽子。有一回烤火，烤着烤着睡着了，被火撩着了鞋，不过没伤着脚。 乌云愣了一会儿又说，他睡觉的时候不安分，爱踢胳膊伸腿的，你们多留点心，睡的时候让他离火远点，另外别让他老摔帽子，天冷小心冻着，他要是摔呀，你就让他摔点别的。晋中人点点头，因为想早点回部队，就干巴巴地问，乌云同志还有什么事儿没有？要是没事儿，我就往回赶了。乌云就把晋中人送出了学校，看着瘦瘦高高的晋中人熟练地跨上关山林那匹失了宠的枣红关东马，一颗脚得得地走了。乌云愣愣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才回到学校。那年冬天，乌云把自个儿完全拴在了学习上，在新班里他的学习仍然是最好的，即便这样他仍然不放松自己，夜里读书做笔记直到熄灯。学校里设有一所日军留下的被服仓库，没有暖气，一个宿舍发一个泥炉子，煤的含硫量很高，煤烟把银花纸壶表的顶棚熏成了墨绿色，发脆的窗纸一入夜被凛冽的北风吹得呜呜作响，像鬼叫似的。乌云做姑娘的时候就像是一只倦猫，瞌睡大，老也睡不够，每天早上都有人来叫。在药剂学校的时候，白淑芬和德米两个人最喜欢看乌云早上卷卷拥拥地爬起来的那副样子，那个小娇娃的模样让人怜爱不够。白淑芬常常跑上去拍着乌云梦魇迷离残红懒布的小脸蛋儿叫乖乖。自从结婚以后，准确地说是自从守着醉酒的关山林度过了那个不眠之夜之后，乌云瞌睡的习惯没有了，每天早上都是早早的第一个起来，也不惊动别人，穿好衣服，叠好被子，洗了脸，拿上书本，轻手轻脚地出了宿舍，到仓库外面的荒岗子边上坐着背书。冬天的哈尔滨，即便是在早晨的时候，也像一大块化解不开的冰坨子。云在天上沉凝欲坠，十天半月看不到太阳的影子。天气好的时候，满世界被疏朗迷蒙的银雾罩着，大街小巷铺着青旷盈明的雪。乌云就在这雾和雪的无声的呵护下安静地读书，有时候也支着腮帮子，眼睛远远地看着一处发一会儿愣。1948年最初的那两个月的冰期里，关山林所在部队利用战役间隙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的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弄清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划清阶级界限，坚定革命斗志。部队在经过卓有成效的诉苦和三查运动之后，立刻拉上战场，开展了冬季攻势。战争时局 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在整个东北，蒋军遭到东北解放军的夏季和秋季攻势的连续打击，以压缩于沈阳、营口、锦州的狭小地区内。陈诚的机动防御方针完全破产。为了维持残局，便于机动，陈诚又增编了三个军和三个师，使正规军的数目扩大到45个师，即58万人，主要布置在沈阳外围和北宁路沈锦段及其两侧地区，企图一面保持东北和关内的联系，维护辽西走廊和沈阳的主力安全，一面打通沈阳至长春、吉林的铁路交通。东北解放军此时兵力已达73万人，其中正规军35万。冬季攻势的目标是首先对沈锦段开展进攻，迫使沈阳、锦州之敌增援，争取歼灭沈锦段上一切城市的守敌和大量援军，而后转兵沈阳以南，攻坚辽阳、鞍山、营口等地之敌，孤立沈阳。关山林所在的部队在兵期时节一直在辽南一带运动作战，先后参加了攻克辽阳、鞍山、营口的战役，大大小小打了20多仗。冬季攻势结束之后，部队往东运动，稍作休整之后投入了攻打长春的战役，结果首攻长春不利，强攻改为长久围困。部队在长春外围除了每日例行的政治攻势、收容守军逃兵、打空降物资的飞机之外，几乎无事可做。眼见着兄弟部队漂漂亮亮的打过来打过去，过足了瘾，而自己只能干巴巴地守在长春外围数天上的星星，部队的情绪多少有些低落。关山林本人像屁股上长了疮，整天坐不住的在师指挥部里转来转去的骂娘，一天听不到枪响就口干舌燥，不住地往前沿阵地跑，过一下用高射机枪打大肚子运输机的瘾。关山林那一段时间胡子长得特别快，脸也瘦了，眼也抠了，又不爱拾掇，模样很难看。师部几个首长都知道关山林娶了一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小女兵，就常拿他开玩笑说，老关啊，你看你这个样子跟鬼似的，要是这个时候你媳妇儿冷不丁的跑来，让你一撞上还不给吓死啊。关山林没好气的说，他来干什么？他来看我在这里打坐念佛？要真的来了，不用他先吓死，我呀先臊死喽。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